百花都盛开，都因你在枯萎，偏偏送你带刺的玫瑰。看你千年黑洞洞，不知道怎么形容，但看上前去瞅瞅，你的控制感觉可以神轻松，完美的套取你的故事，感觉回到小时候，完美的套取你的限制，是我最期待的事，完美的本身就是好事，完美 睡新人。 2021北京音乐广播每晚12点，打造全北京上空最具活力的空中不夜城。空中不夜城 DJ 麦同学 回归日播。 7.4 空中不夜城，空中 不夜城。 从我拿起笔，准备叙述你的细节开始，

放手不一定是放弃，而我不一定是我自己。微笑接的就是想你，心跳接的就是回忆，眼泪接的就是你离开了，幸福绝对是拥抱着你，我对你的想念是一条河，在我的心里面静静地汹涌着，那些美好过往不留的谢谢你曾给我一段难忘的时光，我对你的想念是一条河，在我的心里面倔强地泛滥着，失去你的遗憾永远无法填满，我在这条河回不到岸上。 机会见面，我会把我的耳机分你一个，然后开启心动模式。我是麦麦，每晚零点到一点 FM 九七点四，北京音乐广播空中不夜城。Try again.开心遇见你， 零七年那一

在每一个阳光的午后，阳光电影湛蓝的深处，我开始懂得珍惜和你每一次的相聚，静静地感觉着你的一双眼，我甚至来不及爱，把最美的献给你。 球的不睡新人， 2021北京音乐广播每晚12点， 打造 全北京上空最具活力的空中不夜城。 空中不夜城 DJ 麦同学 回归日播。 7.4 空中不夜城，空中不夜城。 自己想你，后来遇见他，陪